变成现实。 抢购年末回馈，首次降低门槛，花699元订购季度装进口野生海参的活动正在举行。来自于地中海的鲜芋仙海参，每一根啊都是一级品的进口野生海参，精美包装，一盒200克，40头左右的淡干海参，隔2天吃一次的话，可以吃上3-4个月的时间。厂商零售价格是1999元，本档活动啊直接享受3.5折，699元就可以订购成功了，而且还有一只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免费派送，热线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没错啊，有朋友说600多块钱就能吃3-4个月的海参，这划算下来一个月不就才100-200块钱吗？ 对呀、 啊，好便宜啊、不会是潜在消费吧？您放心啊，699块钱一分钱都不会多收。 对， 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咨询投诉。其实了解我们活动的朋友都知道，鲜芋仙海参在北京推荐已经有些年头了。主推的就是1年装和2年装的海参套组，而今天呢之所以降低门槛，就是希望啊能够给更多的朋友了解到这款海参，让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品尝到进口的野生海参。 没错，降价不是目的，回馈才是真理。鲜芋仙海参呢，厂商零售价格1999元一盒，现在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只要699块钱，而且还送海参焖烧杯。担心把海参泡坏的，或者是不会发海参的朋友们，不用着急了，很简单，打开包装，取出几根海参，用水煮沸之后，直接倒入海参焖烧杯里面。要是凉拌或者是爆炒的话，还是劲道 Q 弹的好吃，但是要是煮粥炖汤的话，当然是好嚼易烂的更入味了。想吃什么样的海参，完全由您自己来决定。一只海参焖烧杯给您一个简单的选择，今天订购海参就免费赠送，抓紧时间打电话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手机尾号是7319的朋友订购2盒，说年底了总想给爸妈带点礼物，海参对身体好。还有5102的朋友订购4盒，说马上去女朋友家，也不知道带点什么好，海参够档次，而且送健康很合适。 是， 还有8466的朋友说啊，699元买40根海参，这划算下来才10几块钱一根，价格是不贵，只要保证是野生的。 您放心，这肯定要保证的。想购线上有电台购物，线下有实体门店，以品质说话，以口碑相传。如果您需要，可以提前与我们的4007106108的客服联系一下，订购成功免费送货上门，可以出示海关报单和质检报告给您看。满意了只需要支付699块钱，就可以留下一盒200克的淡干海参了。 是， 隔2天吃一根的话，可以吃上3-4个月的时间，划到这每根啊就是10几块钱，而且还有泡发简单的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想想看，10几块钱就是一杯速溶咖啡的钱，就是几颗白菜的钱，就是几个生姜大蒜的钱，但是今天呢10几块钱却可以给全家做一顿大葱炒海参，海参鸡蛋羹，海参小米粥，这些丰富的蛋白质，赖氨酸、精氨酸、谷氨酸、甘氨酸等等16种氨基酸，还有海参粘多糖和人参皂带等等，这可是白菜、咖啡、生姜、大蒜都不能给予的营养元素。 是， 所以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抓紧时间拨打电话，不需要花到原价的1999，只要699，抓紧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提醒各位，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想购年末回馈，首次降低门槛，原价1999元的鲜芋仙海参，现在只要699块钱，而且还有一只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手机尾号2379的朋友就说了，我们家现在饮食特别注意，这每周都会做2次海参。